学的新书包，有人给你拿。你雨中的花折伞，有人给你打。你爱吃的那三鲜馅，有人他给你包。你委屈的泪花，有人给你擦。